第68集，喜欢一个人，如何能隐藏？秋妍抽了口烟，沉默了。他的沉默令仁义倍感紧张。他只看得出来龚应贤对秋妍态度非同寻常，却不知道秋妍是如何看待龚应贤的。龚应贤也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可万一秋妍他……秋妍看向仁义，轻叹道： 我没有性向歧视，也不是想打击你，但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 仁义怔怔地看着秋妍。 任队长，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人，我和应贤也都把你当朋友，尤其是应贤，他很信任你。如果让他知道你对他是那样的想法，他…… 秋妍似乎有些难以启齿。仁义点点头，不置可否。他无异于在一个并不熟的人面前宣誓什么爱的决心，太傻缺了。他也无所谓秋妍是什么目的和怎么想，他的喜欢是他自己的事，即便秋妍不说，他也没打算改变自己和龚应贤的现状。秋妍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敷衍。他看着仁义的眼睛，认真地说： 你可能以为我多管闲事，或者有别的私心。不是的，我只是为你们好。有些事你不知情。应贤在青春期的时候被骚扰过。他的少年时期性征发育不明显，又因为是东方人，在学校经常被男生骚扰，还曾经被一个中年男子跟踪拍照长达半年，甚至试图绑架他。 那个人抓住了没有？ 抓住了，有性侵儿童的前科，到现在都没放出来。还好应贤从小训练格斗，骚扰他的男生不少都被他打进医院了。他因为这些事情转过四次学，直到上大学才好一些，所以他这样离群所居，除了小时候的事，跟青春期时的遭遇也有关。 仁义深吸一口气，感觉手脚发凉，整个人有种直往下坠的错觉。 所以你明白了吧？他对这个群体是非常排斥和厌恶的。任队长，我无意冒犯你，以偏概全当然是错误的，但应贤有过这方面的阴影，也不能怪他。 仁义故作轻松地笑了笑，笑容却难掩艰涩。 啊，邱队长，你放心吧，我对他只是有些好感。我都这个年纪了，能控制好自己的感情。他…… 仁义忽觉心脏一阵闷痛。 他根本就不会知道。 秋妍点点头，带着歉意地看了仁义一眼。 那我先回分局了，我们正在审周川和彭飞，你忙完了可以过来听。 好，我一会儿就过去。 秋妍走后，仁义有些疲倦地倚靠在栏杆上，仰头看着天，发出了一声落寞的叹息。他没想到龚应贤的少年时期还经历过这些，仅是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秋妍说的对，有过那样的遭遇，不可能不对整个群体产生偏见。如果龚应贤知道自己的心思，会不会以为自己也是别有用心的接近他？仁义之所以藏着掖着，正是因为他不想辜负龚应贤的信任，不想两个人连朋友这个关系都毁于一旦。因为他早有预感，龚应贤只是单纯的把他当成朋友，如今秋妍的话不过是更加验证了这一点。仁义从小到大都受欢迎，谈恋爱不费劲，因而从没有尝试过暗恋。 若真的喜欢一个人，也不缺少表达和追求的勇气。可他独独不敢让宫应贤知道，无关面子，无关尊严，他只是珍惜两人的关系。他只是不想从宫应贤脸上看到对他的厌恶和失望，他只是想让宫应贤能有一个可靠的朋友。宫应贤需要一个朋友，所以他会把所有渴望都压在心底，他会一直做宫应贤的朋友，他会为宫应贤做任何他能做到的事。能以朋友的身份陪同在宫应贤身边够了。仁义下楼后，让孙定义做好善后再回中队，自己径直去了红五分局。刚才要跳楼的老头本来应该送医院，但救护车来了，他死活不肯上，怕花钱，现在还在警局大厅里嚷嚷。仁义进去的时候，他儿子已经被戴上手铐了。 高先生，如果你继续在这里扰乱公务，我们也会逮捕你。我说到做到。 你敢？你把我儿子放了？ 爸，你年纪大，他们不敢拘你，他们要拘你，你就跳楼。 仁义鄙夷地瞪着他，实在忍不住骂道： 你真是个又蠢又不孝的废物，贪自己堂妹的房产不算啊，还让自己父亲豁出脸面豁出命来陪你耍无赖，今天你除了手铐什么都得不到。 不是，你是谁啊？管你什么事儿？ 邱队长，这大爷没满70周岁，可以拘吧？ 邱岩双手环胸，冷冷一笑： 哼，可以。 那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拘了吧。 邱岩给自己的下属使了个眼色，两个警察上去就把老头扣了起来，父子俩终于害怕了，大声叫嚷着，但最后还是被拖走了。 哇，仁队，你今天也太帅了吧。 那是，我一直都这么帅。 仁队长三天两头往我们局里跑，到底是看上哪个警花了？你偷偷告诉我，我就不跟你竞争了。 是啊，他是看上我们的警花了，我们警花不是龚博士吗？ 有本事你们把这些话当龚博士面说，看他会不会拿酒精喷你们的眼睛。 哎，不敢不敢不敢。 平时仁义来警局没少跟他们开这类玩笑，但以前啊，大家都是笑笑就过去了。今天听着这话，仁义和秋妍的表情都有些微妙。几人又扯了几句，秋妍就带着仁义前往审讯室。正巧两个警察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周川从走廊对面走过来，周川见到仁义，眼睛里说不清是恨还是怕，亦或两者都有。擦身而过，仁义问秋妍： 他瘸了吗？ 没有，但烧伤之后肌肉萎缩，走路比较困难。 哼，咎由自取。 进入审讯室，宫应贤和蔡强正在商量着什么。仁义看到宫应贤，心脏没由来的一阵轻颤。他刚刚才压抑自己的决心，可就在见面的一瞬间，那种喜爱、那种渴望、那种冲动，通通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推拉着要他去靠近，再靠近。唉，也难怪秋妍会看出来，喜欢一个人如何能隐藏呢？ 任队长，我刚刚没去，但你的壮举可在局里传开了。 哎呀，快别夸我了，我该飘了。 怎么样了？ 周川今天就会从拘留所转回红武医院，为了这么个人渣，还要我们出钱让他住特护病房，还要分派警力去看着他。不过他提供的信息确实有价值。 他供出陈佩了。 嗯，周川是4年前上大学的时候接触赤天使的，他说自己并没有纵火癖，只是喜欢猎奇，所以上过很多暗网，但他只是看没有参与。毕业之后因为性格原因无法适应社会，工作没多久就待业在家，为了糊口产生了靠暗网交易赚钱的念头，但他胆子小不敢犯罪， 所以只是拍拍火灾相关的视频。 所以他并没有接触过炽天使在国内的核心用户。 恰恰相反，因为他懂技术，接触过几个，那些人偶尔花钱让他帮忙，不过都是线上的，没有一个见过面。 都有什么人？ 他不愿意说，只说跟陈佩有关的，听起来他是真的害怕。 那他都说了什么？ 龚应贤轻轻吁出一口气，看了一眼自己的卷宗。 炽天使的国内用户有一个组织，虽然不清楚这个组织跟炽天使的创办者有没有关系，但这个组织可能跟多起纵火案有关。 什么？ 周川说组织是他自己推断出来的，实际并没有固定的形式，或者有他也不知道，他只是接触了几个成员，而且可能是比较外围的成员，但这个组织的势力很庞大。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那些人在炽天使的消费很高，一次几十万他也见过，而且在参与直播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聊过什么什么纵火案都是他们干的。他不确定是否是吹嘘，但他从那些人的言谈花销以及论坛中一些捕风捉影的帖子里推测出组织的成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实我们分析啊，周川还知道一些确切的消息，但是不肯说，他肯定是知道什么才会那么害怕。 没错，他很可能受到了威胁。 他一开始就是不肯说的，且明确表现出了害怕。你还记得吧，那次在医院。 记得，他确实害怕了。 现在他肯说了，一是陈佩被抓了，事已成定局，二是他的伤非常折磨人，如果被丢进拘留所他会过得很痛苦，所以才开口，但还是有所保留。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破万元小区的案子，他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能给陈佩定罪了。 龚应贤的眼眸透出一丝阴寒，他缓缓点了点头。